事是要流过泪才看得到，不求完美，爱得更远，过得更好。 FM 九九九，你耳边的城市韵律之声。

时针它不停在转动，滴答叮答叮答叮答，小雨它拍打着水花，滴答叮答叮答叮答，是不是还会牵挂它？还会有人把你牵挂。